编年记上，第一章，亚当、舍特、厄诺士、柯南、马拉勒尔、耶勒德、哈诺克、莫图舍拉、拉莫克、诺厄、闪、韩和耶斐特。耶斐特的子孙，哥莫尔、马哥格、马代、亚汪、图巴尔、莫舍克和提拉斯。哥莫尔的子孙，阿士格纳次、里法特和托加尔玛。亚汪的子孙，厄里沙、塔尔史士、基廷和多丹。韩的子孙，故事、米兹拉因、普特和克纳罕。故事的子孙，瑟巴、哈威拉、沙贝达、拉阿玛和沙贝特加。拉阿玛的子孙，瑟巴和德丹。故事生尼莫洛德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人。米兹拉因生路丁人、阿纳明人、勒哈宾人、纳斐图辛人、帕特洛斯人、加斯路人和加菲托尔人，及培勒舍特的祖先。科纳罕生长子七东，次为赫特、耶布斯人、阿摩黎人、基尔加史人、西威人、阿尔克人、席尼人、阿尔瓦德人、泽玛黎人和哈马特人。闪的子孙，厄兰、亚述、阿帕格沙德、路德、阿兰。阿兰的子孙，伍兹、胡尔、格特尔汉、莫舍克。阿帕格沙德生舍拉，舍拉生厄贝尔，厄贝尔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叫培洛格，因为在他的时代世界分裂了。他的兄弟名叫约科堂，约科堂生阿尔摩达德、舍勒夫、哈扎马韦特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扎尔、迪科拉、厄巴尔、阿比马尔、舍巴、敖菲尔、哈威拉和约巴布。这些人都是约科堂的子孙。闪、阿帕格沙德、舍拉、厄贝尔、培勒格、勒武、瑟鲁格、纳荷尔、特拉黑、亚巴郎及亚贝拉罕。亚巴郎的儿子是伊萨格和伊士马尔，以下是他们的后裔。伊士马尔的长子是乃巴约特，次为科达尔、阿德贝尔、米贝散、米士马、杜马、马撒、哈达德、特马、耶图尔、纳菲士和科德马。以上是伊士马尔的儿子。亚巴郎的妾科图拉所生的儿子，奇莫郎、约科商、莫丹、米德扬、伊士巴克和熟哈。约科商的儿子舍巴和德丹。米德扬的儿子厄法、厄斐尔、哈诺克、阿比达和厄尔达阿。以上都是科图拉的子孙。亚巴郎生伊萨格，伊萨格生厄撒乌和以色列。厄撒乌的儿子厄里法次、勒乌尔、耶乌士、亚兰和 科拉黑、厄里法次的子孙特曼、敖马尔、泽菲、加唐、科纳次、提莫纳汉、阿马勒克、勒乌尔的子孙纳哈特、泽拉黑、沙马汉、米扎、舍伊尔的子孙罗唐、韶巴尔、七贝红、阿纳、迪雄、厄泽尔和迪商、罗唐的儿子何黎和何曼、罗唐的姐妹提莫纳、韶巴尔的儿子阿里扬、马纳哈特、厄巴尔、舍菲和敖南、七贝红的儿子阿雅和阿纳、阿纳的儿子迪雄、迪雄的儿子哈莫郎、厄士班、伊特郎和格郎、厄泽尔的儿子比尔汉、扎王和阿甘、迪商的儿子伍兹和阿郎。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统治以前统治厄东地方的君王：贝敖尔的儿子贝拉，他的京城名叫丁哈拔。贝拉死后，波泽纳人泽纳黑的儿子约巴布继他为王。约巴布死后，特曼地人胡商继他为王。胡商死后，贝达德的儿子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曾在摩阿布平原击败了米德洋人，他的京城名叫阿威特。哈达德死后，马斯勒卡人沙莫拉继他为王。沙莫拉死后，河间的勒和波特人沙乌尔继他为王。沙乌尔死后，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继他为王。巴尔哈南死后，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的京城名叫帕伊。他的妻子名叫莫塔贝尔，是莫扎哈布人马特勒德的女儿。哈达德死后，为厄东族长的是提莫纳族长、阿里亚族长、耶泰特族长、敖和里巴马族长、厄拉族长、佩农族长、科纳次族长、特曼族长、米贝扎尔族长、马格迪尔族长和伊兰族长。以上是厄东的族长。